第二節翻嚟大匪看天啊！第一節咧就講咗特朗普啦，即係少少啦咁。會做翻多啲嘅，其實都習慣都係改唔到啦，都係朝朝早起身食早餐，買幾份報紙喺度咪咪完之後散水，跟住九不九，但 Facebook 就少上啦。係啊，因為冇咩睇，反而啲全部都賣廣告，包括我啦，咁啊都係賣廣告咁嘅性質。咁我哋不停咁做啦，咁讲两句闲话啦。6月23同30号讲关于湿疹嘅健康讲座上嚟网台。逢系上嚟嘅时候呢，我哋呢就会送一支敏迪俾你返去试下。如果有效果先再嚟傾。完全冇任何条件，只要你上嚟。因为呢今朝报纸23岁个女杀咗老豆老母，因为银屑症嘅问题，即系湿疹，严重嘅湿疹问题。咁我希望大家对呢个植物提取物对湿疹嘅帮助有几大啦。咁我哋有啲新产品出咗嘅，眼福灵、青光眼、飞蚊症、眼蒙，食咗有用嘅，因为都系细胞问题。第二老健，食老健呢系可以帮助到自闭症、脑退化呢类嘅症状，或者老人家冇记性嘅，咁亦都可以喺呢、这个上嚟攞啲资料了解一下啦。咁讲翻正经啦，一阵间咪又俾人闹啦。啊，咁啊即起心肝即系做翻节目噶啦。其实呢停咗三个月，有多嘢烦啦，有多嘢谂啦，同埋对香港咧，同埋对网台咧嘅网台事、网台人咧，有啲死一心，即系。唔知点解啦，即係发生好多事咁，有啲会令到人好意兴阑珊，咁再加上忙，咁自己俾咗个藉口自己咁啊，少做啲，咁就俾咗啲压力啊，阿仙人啊、荣少啊、潘发光啊，譬如好似Alex 啊，咁好似百忙之中啦，我都知道其实呢负有啲负担好重嘅，好似我哋嗰个 Larry 啦，佢本身就係、是个老婆就啱啱生咗，咁咧就个 B B 仔咧有少少问题啦，咁啊逢凶化吉，正常翻。其实嗰段时间好辛苦，佢都坚持做节目啦，比我叻好多咯，即系唔做逃兵啦咁。咁希望今日开始正式做翻啦。咁咧今晚我哋定个日子，咁咧就讲嘅我哋巴打台网聚嘅，咁啊八月份未知几时，但系今晚决定，到时由先人开始公布啦。咁要参加定埋钱，咁开始噶啦。咁我原则上应该系350蚊位嘅，咁啊喺翻上年摆三月份摆满月嗰间富林度摆啦，咁包酒水咁主持人就唔使钱啦，咁主持人亦都唔会附加喺任何所有嘅人嘅身上嘅。啊，主持人嗰份就我出啦，咁咧就所有人嚟咧就夹钱食饭咧，夹翻你嗰份我 OK 噶啦，所以咧就350蚊一位啦，咁主持就我俾啦。咁啊睇下到时咧，由今日开始睇几多主持喺个日子咧，要定个日子，今晚公布啦，因为睇下。希望杰拉德佢哋都喺台湾返嚟啦，或者如果Raymond Wong 啊，虽然佢又冇喺我度饮做咩节目，咁但如果佢哋呢係返嚟呢，我都希望邀请佢啦，咁等大家见下面啦，其实真人都几靓仔㗎，咁真 BC 啦。咁讲返啦，上次讲到香港可能有啲转变，係因为中美贸易战爆发，大湾区一带一路，一带一路碰钉碰到，即是大家都识讲啦。其实我之前做过一辑节目啦，那个节目嗰个名就是一带一路必然失败，大湾区必然成功。咁一带一路唔讲啦，因为之前讲过啦。咁如果即是如果再问就再倾啦。咁一定输。大湾区必然成功。有啲人话早几年啦，咪昆你啲香港人走去大西北投资，点样点样点样，咪出资咪有冇件事。两件事不能相提并论。大西北基本上係一穷二白，同广东省根本上唔可以同一个概念。广东省嘅实力 人哋嗰啲咩欧洲咩超强国家都不能比。所以佢必然成功，佢只不过将而家广东省好多嘅一二线城市重新组合，然后加强发挥佢嘅作用啫。一加一唔等于二，但一加一可能等于 1.5。所以必然成功，而且佢唔需要外求，而佢自己本身处理到。而香港所有嘅政治打压要做嘅林郑做晒，要过嘅立对立，即係将立法局立法会啦预谋乜唔俾你开会都够胆，梁君彦卒之通过晒。佢要嘅嘢已经全部通过晒。唔好成日讲23条已经立咗法㗎啦，斩件上晒啦，不诚实使用电脑赢晒咯。啱啱啊，你睇欧乐轩。即係唔好再即係泛民议员啦，唔好再炒作呢样嘢。成日话呀，法治最后一法治已死呀，法治最后法治系唔会死呀。但是人心死咗就真嘅。林郑嘅种种手段系要完成咗佢本身嘅政治任务。咁已经完成咗咯，你泛民又好，本土派又好，继承咗梁振英落嚟嘅时候，全线已经崩溃咗咯，亦都再起头无力，再冇黄毓民，再冇萧若元，再冇陈伟业，再冇梁国雄，新一辈梁天琦、黄台仰。同唔同意佢哋一件事啦，但佢哋真真正正喺嗰段时间真係改变咗香港一好多地方，包括最唔想提嘅黄杨达。但係呢啲人已经冇咗，再冇有冇新人嚟冇。可能香港嘅民主运动低潮啦，係极低潮，因为而家我哋摆台面嘅人做到滑晒嘅有梁耀忠、李卓人、冯检基，以自己的利益大过社会的整体利益，是咪啊？陈淑庄呢啲不成气候，寄望朱海迪行礼如仪做苏一样，票都唔投嘅议员，土地正义联盟从来冇捍卫过。我哋嘅土地正义，林郑已经将佢所有嘅敌对势力咧，全部打到兵败如山倒，溃不成军。你话对香港系好事定坏事？我都好坦白咁讲俾你听，香港做翻佢应该做嘅。经济的运作已经又重新开始了。在林郑的手底下，中联办干预是特别少的，不要成日说中西环治港，没有。西环的手影你都见不到，越来越。第二，清除梁振英、董建华这些过气人物，吴克俭收得工，架空陈茂波，罗范招婚约都唔足，马时亨收档，港铁呢单嘢马时亨就一定要收档。你有冇见到林郑出嚟同佢讲一句说话？林郑好叻噶，当年麦齐光有事佢都唔揽佢，何况系你？林郑亦都好识睇风头火势，所有嘅人都好啦。沙中线嘅大判礼顿，唔好讲礼顿，应该系中国建筑，因为佢呢单嘢系联营嘅，中建同呢个礼顿联营。其实礼顿系一个好聪明嘅大判，喺而家香港形势比人强，所有嘅嘢都同中资系千丝万缕。联营嚟投标，联营嚟做，但系喺呢件事 传媒又好，港铁又好，香港政府又有几大力度提中国建筑，始终就要孭镬嘅。礼顿上晒身，啱唔啱啊？第二，工程嘅失误，以我自己做咗工程啦，虽然唔耐，或者之前又断断续续做过啦，后生嘅时候，不停都发生。点解而家先穿出嚟？穿完一单又一单又一单，因为有政治目的。马士应该冇得留低噶啦，礼顿呢镬嘢上身就梗噶，除牌未必，但系损害有几大呢？因为唔系净系沙中线，寻晚收嚟嘅消息系基本上礼顿而家所接嘅嘢，包括未来拆 T 二，好多人唔知系会拆 T 二、T 一、T 二都会拆，跟住起翻 T 一、T 二、T 三，呢个系机管局嘅。而中咗大标嗰、那个，独立中咗机管局大标嗰、那个，就系礼顿。未开始，其实我都算好彩嘅，因为咧沙中线有啲标咧，我中咗。澳洲佬咧，喺5月28号翻嚟签咗名，咁啊应该咧下一期到我做。咁但系咧，因为要避风头火势。澳洲佬咧签完呢个名之后咧，佢就风再起时，咁啊行咗去，要模糊个焦点，不能交人。咁我可以正式讲俾你听啦。做节目我冇避忌嘅，节目就系节目啦。如果唔讲真话嘅唔好做啦，氹人落搭啊，嗰样嘢又唔好做。件事就系咁样，所以咧呢支标咧。不了了之啦，我咁啊，起码暂时冇损失啦。但系好影响，因为佢停工，好影响四周围。第二，礼顿呢一镬嘢挂咗之后，好多嘅基建可能要停摆半年啦。但系再洗牌嘅时候，亦都完成到中国嘅历史任务，因为而家中国系需要韩国，系需要日本仔，佢哋支持抗日神剧停拍。日本仔再无中国嘅投资，而家中国而家日本仲喺香港嘅公司就系、是、西松五洋，韩国嘅公司就系三星，即系三宝工程公司。三宝咧而家咧所有嘅工程都输咗，除咗一个就系挖沙船，就系喺呢个机场。第二咧就系而家佛光街个停车场做地基，手边系一个都冇。西松是完成了历史任务，单单标几平都不中，咁但是起隧道、起铁路最叻嘅法国宝嘉同埋西松是最叻嘅，未来洗咗礼顿就由呢啲抬翻头。金门沉寂咗一段时间啦，因为人工岛佢同中国港湾两个是合营嘅。但是人工岛出了很多意外，所有承担责任就在金门岛，所以金门其实现在政府标和基建也没有。但是礼顿，当礼顿要举手的时候，金门就会重新来过新昌啊、骏和这些啦。刚才我做节目都讲香港会回归正常，其实好多嘢都睇到。你唔好话呀，梁天琦重判六年，你告佢咩罪，佢咪根据嗰度囉嚟判囉。係咪呀？我冇话梁天琦重唔重，佢预咗，我哋只能够同无限同情啦。因为一个廿几岁嘅人要坐到三十几岁，出咗嚟仲要面对好多压力。我又唔敢讲话佢收咗钱，嗰五十万咧，嗰啲揈头咧，系咪嗰啲叫做咩？伟哥咧，或者人哋本身嗰个系卖伟哥嘅咧，五十万有几多钱啊？我俾五十万你，你坐六年，你肯唔肯啊？唔好讲呢啲，我亦都冇阴谋论，怀疑人哋系冇意思嘅。但系呢件事，成个。嘅社运系香港有历史最黑暗、最低潮噶啦，呢个时候真系可以咁讲。下次再翻嚟。